并非别人，就是我哋香港嘅香港中国心，张明敏。 系你好，阿文。 系张明敏。 系你好。 喂， 你好， 多谢你咧，今次咧就除咗你嚟啦，咁你以前都嚟过，好、 啊、 多年前。 好多年前系。 咁但系咧，今次咧，因为父亲节咧，有父必有吓，有其父必有其子啦。 咁你个仔咧唔见你个仔？ 我个仔喺屋企听紧。你个仔咧喺度。多谢晒张仲华。 中華，大家好，大家好，歡迎節快樂。 嗱，一定要發嚟咧，阿中華，嗱，你咧就從來咧就未喺香港，因為你都喺上海住嘅本身，咁同埋喺北京啊，喺即係全個中國發展嘅，咁所以咧就特別咧就嚟到香港咧，因為疫情咧就可以容易少少就捉住佢，唔准走嚇。咁啊，中華講兩句啊，同我哋香港電台嘅聽眾嚇，我係邊個，我點解會？ 大家好啦，咁头先都 Albert 讲咗话有好多唔同嘅父亲节庆祝方式啦，咁都好难得今年就特别系我捉咗我老豆定系老豆捉咗我，可以喺呢度同大家一起分享一啲自己鍾意同埋爹哋鍾意嘅歌曲，咁都好非常感谢 Albert。 係呀，咁多谢阿仲华啦，因为仲华我喺北京就撞过佢。几有缘啊，我同 有缘就 缘。咁喺北京食下饭咁撞到佢。咁但係呢难得呢就係因为佢喺香港，所以呢係咪平时呢好多年呢都未必喺父亲节可以父子一起吃饭的。 我 想 他在去了上海之后都已经4年了。四年都即是基本上都不在香港。 因为有他有自己的生活在上海。 咁就即係第一好多謝 Albert 啦，呢度呢都係即係讲嚟讲去都係重复啦，我嚟到呢一个大播嘅即係大嘅演播室呢，我就记起我自己喺呢度曾经讲个古仔啦，做个主持人啦，因为我都系香港电台出身嘅。所以仲话同我讲话 ,Albert 哥哥话我哋今日有一个好有意义嘅相聚，咁我都基本上呢就即系半推半就，即系都。 好难嘅。 都几得意。因为你知 Albert， 我知道你呢个节目呢系真唱啦，直接唱啦，咁但系你知啦，我哋已经几年都未唱过歌，即系边度有胆 咁啊？唔系喎，喺中央台嘅，诶系咁出，系咁出咗成7年喎。 嗰啲中央台嗰啲，你知大家即系都系一个即系重复又播又以前嗰啲，咁即系同啲真唱嘛。 不过你今日咧就唔系即系点样介意。即是话啊，我要表演点样唱？我谂即系几廿年朋友啦，咁嗰种情怀咧，即系大家倾下偈，好似喺屋企食下饭，跟住唱下 K 咁嘅感觉嘅啫。咁但系最难能可贵咧，就有阿张仲华有个仔喺度。咁所以咧，今日一开始咧，不如咁啦，你哋两父子，我记得咧喺。都好几年， 好几年啦。 佢来香港做咧，吓，即系你记唔记得？即系喺我录音室嗰度，又搞咗一轮。 系啊，我哋都要多谢 Albert。 冇咁讲。 即系我哋其实，我讲俾你听 ，Albert， 我讲俾你听吓。呢几年咧，好多录音室我都行过咁样，但系咧，我好感激你啊，因为我哋抗疫歌曲咧。你個錄音室都支持我哋好多， 係一定要。 總言之，我第一時間接到任務或者我突然時間接到歌曲咧，我就第一時間揾你。 唔係，我覺得即係唔係呢啲有意義嘅嘢，尤其是咧，即係除咗抗疫啊等等咧慈善嘅嘢啦，咁啊應該要做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因為而家我聽到話父子合唱喎，哇！真係呢啲即係唱咗之後咧，真係好珍貴。不如咁樣。既然咧仲話第一次喺香港嘅廣播嗰度出現、出聲啦，起碼。不如現場我哋就唱呢一隻張明敏同埋張仲華父子對唱嘅歌，就係叫做《父子》。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粒种子，你宽大的树荫把我守护，我每天眺望你的高度，等到有一天你慢慢长大，也许我的枝干早已干枯，无论你的繁华蔓延何处，不要忘记脚下那片泥土。 我知道你的辛苦，明白你的付出，却忘了如何跟你相处。我们都不想表露，可心里全都清楚，这就是血脉相传的定数。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出，只能望着你远去的脚步，给你我的祝福。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出，你是世间唯一的男人，让我牵肠挂肚。 即系好难得嘅吓，嗯， 系非常感人嘅歌词啊！ 我觉得呢啲歌系写得真好。 我知道你一直默默关注，无论我光荣或屈辱， 无论成功失败都别太在乎，一定要把自己好好照顾。 你给我的不止身体发肤，还有理解与宽恕。 你会自己面对漫漫长路，要懂得忍让，学会自主。 我知道你的辛苦，明白你的付出，却忘了如何跟你相处。 我们都不善表露，可心里全都清楚，这就是血脉相传的定数。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出，只能望着你远去的脚步，给你我的祝福。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出，你是世间唯一的男人，让我牵肠挂肚。 我害怕有一天自己苍老，成为你的包袱。 我会在你身旁把你搀扶，就像当初你带走我走出人生第一步。 哇，这歌词真的有意思，真的好像你们两个对话，是真诚对话那种。 其实都是很无奈的。 什么无奈啊，你叫即是那些叫做副唱子徐啦。 其实今天 歌词有很多句写得很重。 即是我觉得即是很有意思的。即是其实整个社会都是啦，即是尤其是疫情啦。 是啊。 疫情呢，尤其是整个社会都变了。所以我觉得真是我们要宣传一下。即系父子呢种感觉， 冇得顶啦！即系直情，其实呢只歌就唔系因为疫情而写嘅。咁之前咧，你哋嗰个父子情咧，即系我谂有四五年啦，有冇啊？有四五年前咧已经诶做咗呢只歌啦。咁你头先咧嗰个歌词咧，话我害怕有一天会自己苍老咧，成为你的包袱。咁个仔又话，仲话你话咩话？ 扶一扶， 系我会一直把你 搀扶 啊嘛，就好似当初你带着我走出人生的第一步。 嗯， 哇，有啲咩咁啊？张明敏有啲咩即系真情流露咁啊？即系而家见到阿仲华咧咁大个，咁靓仔，两个酒粒，喂，好靓仔喎，真系。 其实咧， 又唱歌又咁叻。 其实靓仔千祈唔好啊，冇乜用嘅靓仔。 又唱歌又叻。 咁啊，唱歌咧就系又你话佢叻咧，就我觉得咧就一啲都唔系话咁叻嘅。不过就真系。年轻人依家咧都好中意，好多人都好中意唱歌嘅。其实我哋呢辈嗰阵时候都系好多人都好中意唱歌， 而且 唱得好叻嘅，有好多人唱得好歌。只不过佢就冇我哋咁好咁幸运，即系我即系嗰阵时渣地攞冠军又出唱片， 又第一个喺 你未知啫，其实你都未嚟未到，你都唱一大轮先去参加比赛啦，系咪？佢都未喐身，系咪？ 依家比赛好难嘅， 唔系。但系有一仲话，如果而家啲比赛你点睇啊？哇，要搞好多嘢，要跳舞，要做戏啊！ 仲话咧，即系有一次咧，我记得佢要冲上去参加《我不是明星》。嗰陣時我哋已經全部抗拒啦，同埋抗議啦，因為你知道咧喺內地參加呢啲嗰啲咁嘅綜合性節目咧，基本上內地嘅朋友咧，佢第一唱歌唱得非常之好，佢全部科班出身，佢跳舞背景係非常之好，好多人支持，因為現代嘅中國係一個好背景好強大嘅，係啊，即係集團性，即係出擊嘅，係 啦。 咁你冒冒然一個衝出去咧，就一定係咧，唔係做炮灰， 係唔係嘅？唔係嘅。咁佢好大陣容啊！佢係張明敏個仔喎， 係啊。喂，當時就係真係邀請我要求我出啦，咁但係我梗係唔出。 即系唔知系呢个尴尬啦， 因为好尴尬啦，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个仔即系佢嘅能力啊， 你真系有时真系你唔，所以你有时都话真系睇唔到而家年青人嘅一代佢哋谂法，但系你阿仲华就好好嘅，永远都系微笑唔出声，冇同你反驳，冇一啲反抗嘅眼神， 佢有噶， 佢都好孝顺， 反抗你唔知道， 好孝顺。不过咁啦，嗱，我哋咧即系我同张明敏因为识咗，我数唔到啦， 好系数唔到， 数唔到，我即系好多嗰啲 memory 出晒嚟啦，好多画面啦，尤其是咧我同你一齐 去 杭州咧，哇，嗰个 trip 咧真系一齐去唱歌噶嘛， 系啊，同 咁啊，真系好多嘢见到。所以咁咧，我哋怀翻嗰阵嗰啲七十年代嗰啲歌啊，你又有排讲啊，因为你嗰个年代参加比赛噶嘛， 我真系嗰个年代，我喺我妈咪咧带我去歌剧院啊， 旺角嗰度啊。 即系旺角啊，北角啊， 系啊，新都城、 湾仔啊，咁即系邓丽君一嚟嗰阵时候，我妈就抱住我，因为咧就即系唔使飞噶嘛，我就坐一个人坐两个位或者坐膝头哥，咁我就喺度听台湾歌手唱歌，我真系嗰阵时就系啦，嗰阵时候我就已经中意咗呢种咁嘅感觉同埋味道。 哦，所以咧就即刻咧就。歌神上身参加比赛即赢， 唔系啊， 唔出奇噶。如果你阿妈唔抱你去听咧，你未必有咁有音乐感。 Elvin， 我讲俾你听啊，我系1976年开始参加歌唱比赛，每一年都输咗翻去喊，我阿妈咧就同我讲话，下年再去过。哇，呢个就系香港电台，1976年，1977、1978、1979，321。即是说由第三名开始至第二名， 哇， 跟住第一名，跟住其实我哋嗰阵时呢个年代呢，个个都系嗰班人参加歌唱比赛噶，又系你啊，又系你啊， 即系嗰叫做参加歌唱界啊嘛，有嗰个界别嘅，咁啊，即系你又终于你成为咗冠军啦，恭喜你！咁啊，呢只歌咧，你头先咧喺度哼嘅时候，我话好嘢，呢只好嘢，就七十年代台湾嗰啲歌咧，呢只其中一只好 hit 嘅，佢 系啊， 可爱的 可爱的人生。 虽然是人人的看法不同啊，终归是可爱的人生。得意的时候要抬起了头，失意的时候也不必烦忧，安安乐乐地度过难关，安安乐乐地度过难关。爱的人生，可爱人生，让我来祝福你的人生。 你都應該識唱喎，你最 我梗係識唱啦！我嗰時喺台下成日睇住嗰啲啊，張帝啊，張帝好中意唱呢只歌嘅，佢急智歌王。 你快唱兩句啦！ 我跟住你唱，跟住你唱。 你不要痴心妄想过一生，一定要踏踏实地过一生。啊， 虽然是人人的想法不同啊，总归是可爱的人生。只要是一双手不怕吃苦，只要是经得起暴风雨寒风，说说笑笑地度过难关，说说笑笑地度过难关。人生可爱，人生，让我来祝福你的人生。 啊，非常可爱啊，好可爱嘅人生。系呢只咧，我真系唔知系原唱边个，我次次听 张 帝，张帝都系佢原唱嘅。 真系，我觉得台湾嘅歌手真系好犀利嘅。即係尤其是張帝啦、費玉清啦、余天啦、青山啦、謝磊啦，我覺得佢哋真係即係佢哋個唱歌咧，唱出好真誠嗰、那個態度。 同埋佢哋咧，頭先講咁多個名咧，每一個人都有獨特嘅風格，一唱就知道係佢。 不過咁啦，我覺得即係以前可能嗰個聽歌嘅範圍咧係比較局縮啲，即係局啲。咁依家咧，因為好多嘢個社會變好多， 咁你即係隨時撳開電話又可以有無數咁多歌聽啦。 咁所以咧，我哋都係懷念。 咁但係唔同喎，真係你難得咧可以而家咧，如果有一個歌聽啦，你話真係會好多人捧場嘅。你諗下幾得意，有 live 唱嘅，佢唔係好大嘅地方，但仲可以喺度聽歌，喺度飲杯嘢嗰啲。 Yes， 嗰度難得啊嘛。 係。 咁所以咧，即係頭先啲可愛的人生咧，就同大家一聽咧，就即刻有啲懷舊感嚇。七十年代嗰啲 memory 啊，啲記憶咧翻曬嚟。 去曬啲。 我想問下你個仔啊，阿仲話，你頭阿爹哋咧頭先係唱啲叫可愛的人生，你嘅可愛人生應該係點嘅咧？你覺得？ 我嘅可愛人生 系啊，而家咧，即系咪好 enjoy 唱歌啦？ 都几可爱啊，系啊，都几可爱。咁同埋，唔系听爹哋唱歌系佢好投入咯。 系啊， 咁同埋即系佢唱得到个可爱感觉出嚟，都好耐冇见过佢面对面见得佢咁可 爱。我想问咧，我想问佢细个嘅时候，你细个嘅时候咧，佢有冇即系戆孤乖咁成日抱住你啊、凑你啊、带你去玩啊嗰啲咁嘅嘢？ 唔系，我印象中我系想象到系有嘅，但系实际上 几识讲嘢，明啊，大家明晒。不如咁啊，仲话咧就自己。solo 唱一隻啦，你自己中意嘅嘢，我哋今晚咧都系好真摯，真系好似你同 uncle 啊，同爹哋一齐倾偈，度过父亲节一样。 嗯，好好，咁就送俾大家一隻咁叫做《心有独钟》，咁就试试听一听，多谢， 多谢你， 好。 从来不曾有，作用每天思绪每一次呼吸，心被占据却故意，是你让我着了迷，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而你消散来去玩爱情游戏，我一天天失去勇气，偏偏难了难忘记，单单为你心有独钟，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浓得发痛在心中，痛全是感动，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真正为你心有独钟，因为有你世界变不同，笑我太傻太懵懂，过爱得太重，只为相信我自己能永远对你心独钟。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 我一天天失去勇气，偏偏难了难忘记。单单为你心有独钟，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浓得发痛在心中，痛穿是感动。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真正为你心有独钟，因为有你世界变不同。笑我太傻太懵懂，或爱得太重，只为相信我自己能永远对你心独钟。 真好听，太好听啊！你爹哋咧，真系我谂好耐冇试过咁样啦，眯埋对眼，好 relax 咁样咧，喺度欣赏。 我的心跟他一起跳，我在跳的那个 唱得实在太好， 普通话 心有独钟。多谢张仲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食环署同警方寻日巡查608间餐饮处所以及130间其他处所，包括80几间酒吧或者是酒馆，向7个涉嫌违反每台人数上限的顾客同一个涉嫌没有符合有关快速抗原测试规定的顾客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又在其他餐饮处所向一个涉嫌没有符合疫苗通行证指示的顾客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食环署说，巡查期间有4间酒吧或者酒馆的负责人以及一间其他处所负责人涉嫌违反指示，执法部门已经向他们展开检控程序。警方举行招募体验日，有1998人参加，并收到926份职场投考申请，投考人包括本地和海外大专院校的学生和在职人士。警方说 ,2022-23 年度目标是招募240个见习督察和1350个警员，在4月1日调整入职要求，开放给只要属永久性居民就可以申请入职之后，有26人符合资格，当中22人持大学学位，他们在本港居住半年至6年不等，部分投考者已经到轮选中的品格审查阶段。警方又说，近年3个年龄层投考警务工作的分布平均，包括为24岁以下、25至29岁以及30岁以上，有关年龄层的投考人士比例各占三分一。因应俄罗斯减少向欧洲供应天然气，德国将会采取紧急措施确保满足能源需求，包括增加煤炭发电，以防天然气短缺供应短缺。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发表声明，为了减少消耗天然气，必须减少以天然气发电，形容决定痛苦但是不可或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以机组维修为由，宣布减少北溪一号天然管道输送量，但欧盟官员认为莫斯科的决定是基于政治考虑。德国政府已经设法将俄罗斯供应的天然气比重由俄乌战事爆发前的55%减少去到35%。英国铁路海运和运输工人工会计划星期二、四和六罢工三日，抗议薪酬加幅未能跟上通胀，预计超过50,000名铁路工人参与，将会是30几年来铁路系统最大规模的工业行动。工会秘书长说，他们只是寻求反映生活成本上涨的加薪幅度，但铁路营运商的报价远不及此。有铁路工人表示， 在通脹不斷上升的情況之下，他們的工資實際上是被削減。運輸大臣夏博斯譴責工會已定中的罷工行動是重大錯誤，將會影響民眾前往醫院就醫、參加考試和翻工。對於有意見認為政府應該介入，夏博斯就說勞資雙方應該談判。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中后期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风骚快活人，同你估下估下学古文， 学古文。不敢分，求学问要缘分。 仲有淑女关注组， 手势唔曳，通通都识煮俾你睇。 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夜场，廖凡、陈飞宇领衔主演。悬疑冒险剧《淘金》， 姊妹岭金场内珍贵的九头金难以采出，只能依靠善用炸药的武建超。武建超不想再有淘金客牺牲，同埋为了保护陈宝金，他有另一个盘算。 国剧夜场《淘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港台电视31。 我个女交俾你啦，我层楼都交埋俾你，验啦。 阿爸，你放心，我会找注册检验人员去验楼。其实就算没有收到屋宇署的法定通知，业主都应该定期安排验楼的。 记住要跟强制验楼计划的规定做、哦、 知道，我还会配合屋宇署的审核视察。 那我就放心了。 定期验楼，安居乐无忧。详情浏览 bd.gov.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香港俾到你乜嘢印象啊？ 有人话香港系活力之都， 亦都有人话我真系越嚟越中意行山。原来香港嘅自然风景系咁靓噶。 去年年底，国家地理杂志就举办香港摄影大赛2021，按风景、生态、城市、人物、手机和短片分为6个组别，鼓励参加者透过镜头捕捉香港的自然景观以及城市风貌。 今届主办单位一共收到7165件的作品，竞争非常激烈。除了香港本地的摄影师之外，参加者还来自中国内地、新加坡、澳洲、英国、伊朗等的地方。 今年年初，他们评选出36组得奖作品，呈现了香港的自然、生态、传统手工艺、科技、城市生活等等的不同主题。 评审之一国家地理纪录片导演姚执善表示，让时间留在影像里这部短片令他印象最深刻。影片聚焦即将被拆卸的油麻地停车场，藉此表达出香港人的生活模式以及城市风情，片尾的处理亦都令人感动。 大家可以由即日起至到6月26日，去到尖沙咀海港城美术馆睇到呢一啲得奖作品，免费入场。 大家亦都可以上到去 hkphotocontest.com 浏览佢哋嘅虚拟展览噶。 香港摄影大赛2021得奖作品展，国家地理杂志主办。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 抬头望，勇敢担当， 几 着成功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妨碍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流在海角， 同谁朝遇朝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谁愿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心路待迎接， 想的回音中可听见， 这个歌呢就越听咧就嗰个耳轨就越入啦，即系听听下就越嚟越熟嗰只歌啊！咁又虽然咁多人唱啦，咁但系咧开始咧就啊认下认下咧就 认唔认到啊？ 认唔到晒，好坦白讲，因为佢好多有新人啦。 系 第二咧就可能你可能仲华会认得我，就有啲中国大陆嘅歌手喺度嘅， 系嘛？ 系咪啊？你认得好多个，有边几个你讲嚟听下得唔得？ 哇！ 有冇印象啊？ 即系你欧瑞强 咧，我冇我噶，冇我噶，即系我唔系大陆歌手嚟， 香港歌手 系啦，香港歌手好多噶啦，咁啊，即系有成廿几个讲唔出咁多，但系我谂大陆嗰啲我唔系好熟，真系唔系好认得，咁啊，但系喂，有一个系张靓颖啦， 哦，张靓颖 系啦，有一个系啦，吓咁啊出名嘅。咁其他嗰啲我唔係太熟，咁但係香港嗰啲好熟啦，即係有譚詠麟啊、張學友啊、莫劉德華啊，等等等等啦，啊魏翰啦咁樣，李克勤啊咁樣啊 ，OK，anyway 呢只歌咧就係香港特區即係成立咗25周年嘅主題曲，叫做《錢》咧，咁就係阿陳少琪寫詞嘅，咁啊亦都我哋香港啦，香港做嘅一隻歌嚟嘅，咁當然啦就配合得非常之好噶啦，咁因为而家啲人咧，即系有啲喺香港，有啲喺上海，有啲喺北京啊咁样咧，但系咧而家录歌咧，可以即系隔住咧，即系完全冇即系隔膜噶嘛，咁大家喺啲各有各录咗，然后咧就黐埋佢一齐， 冇错 ，mix 得好就得啦。好，我哋一路向前啦，咁啊睇下个钟咧，然后已经。9:41啦，二千零歌再重聚，今日咧系父亲节嘅特辑啦，咁所以我哋揾到，呢两父子咧真系天衣无缝，我今年嘅父亲节咧就一大成功啊，因为咧揾到张明敏，仲最紧要就系带咗一个第一次出现嘅张仲华， 我哋感谢公益金啦，吓， 系啊。 即系公益金都 公益金啦，系啦，我哋即系 再聚 啦，再聚，难得走唔得啊你。喂，咁啊，既然系即系父亲节诶，我哋一阵间一路咁可以揾啲送俾父亲嘅歌嚟唱嘅。不过而家咧就怀下旧先。我又想有一个问题，我以前听我谂99% 咧听阿张明敏唱歌咧登台咧，尤其是喺电视又好，边度都好。演唱会又好咩？全部唱晒国语歌嘅，我真系好似未听过你喺台上面唱粤语歌噶。 我记得咧，我记得喺1979年之后，《香港的小路》之后咧，有只叫《难寻旧时梦》嘅。 系啊， 咁啊，嗰只咧就系广东歌嚟嘅。其实喺隔篱台咧，嗰只歌系攞冠军嘅。咁喺呢一度咧，香港的小路就攞冠軍 啦。嗰陣我記得猛博 係啊，咁樣咧就變咗嚟講咧，就唱片公司就覺得咧係我係一個，因為我都係香港電台嘅國語組冠軍嚟嘅。 哦， 咁所以咧就係用國語人嗰個身份出現。 嗯， 咁當時咧好似我咁嘅年紀，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咧，就係好難得咧係會即係。唱 國語 或者講即咬得正， 係啊係， 因為我好中意模仿。當時佢男歌手就余天， 我真係好鍾意到佢呢不得了，如喺我腦裏面分 好豪迈㗎喎。 因為 肺肉好似你抒情慣。 肺肉清都未出現。 係呀，未。 因為肺肉清係同我哋年代 嘅。係 呀，我係抄晒佢啲歌曲嘅。咁所以嗰年代。 唱晒國語啦。 係啦，咁所以我就唱片公司呢個就要責備唱片公司。 唔好咁責備，不如咁啦。嗰陣冇錄粤语唔紧要，而家唱就得啦。你拣翻你嗰个年代，你细个时候，咦？ 嗱， 初初出道之前， 我讲俾你听，我哋咧，我哋个年代咧，其实最令我哋从流行歌曲里边咧带翻我哋本土嘅，即系本土嘅歌曲呢套电影，我哋真系应该感谢 Sam 啊！ 梗系啦， 真系咧，佢将成个流行歌曲咧。由一个国语啊，东南亚国语、台湾啊、马来西亚嗰啲国语歌曲咧，就将嗰个一只歌咧就深入民心。呢只歌咧系我哋呢个五十年代嘅人都识唱嘅， 冇得顶噶啦！因为佢第一出嘅电影咧就喺影坛啦，咁同埋咧令到乐坛咧掀起一片嘅即系高潮同埋突破啊！ 最犀利，我哋嗰阵时咧。读书嗰阵时候去爬艇啊，又爬艇。 哇！你又记得爬艇啊？ 梗系啦， 啱啊！头先我翻嚟嗰阵时候听阿陈凯琪做节目咧，咁啱有啲人咧就系写信上嚟就话我哋初恋嘅时候就去荔枝角爬艇。 冇错， 其实我就成日都话我讲咗好耐，我都识，因为我喺嗰度爬过艇。咁所以咧，阿 Sam 写嘅歌词同埋作曲都系佢。曳遥共对轻舟飘啊！哇，犀利，撑艇仔啦喂， 撑艇仔。 咁啊，即系少听啊，张绵敏唱粤语歌嘅、啊。 我开始先啦， 当然啦，爬艇你爬先啦，我喺后边睇下你有冇乱嚟先。 曳遥共对轻舟飘，互传誓约庆春晓，两心相邀。影相照，缘化海鸥轻唱月情调。 艳阳下与妹相亲，望偕白首永不分。美景醉人心相吻，绿柳花间相对定缘分。 心两牵，万里阻隔相思爱莫变，离别凄酸今朝似未见，明日对花亦轻眠， 泪残梦了足影深，月明独照冷冤枕。醉拥孤琴，悲不禁，夜半饮泣空帐独怀恨。相思爱莫变，离别凄酸今朝似未见，明日对花亦轻眠。 泪残梦了足影深，月明独照冷冤枕。醉拥孤琴，悲不禁，夜半饮泣空帐独怀恨。夜半饮泣空帐独怀恨。 喂，明敏识咗你咁多年咧，好似我哋未试过独唱， 冇试过合唱， 一次都冇，一次都冇合唱过。尤其嗰阵时我哋去杭州啦，即系因为你嗰阵咧已经系即系啱啱中国嘅开放嘅时候， 系啊， 你就系 superstar。 我唔系咩？ 咁我哋咧，我啊叶振棠啊，都同你一齐去嘅，你记唔记得啊？即系我同佢啦， 系西湖啊。 去西湖啦，咁啊杭州啦，咁啊然后咧就见到好多啲国画大师啊，书法大师啊，哇真系嗰啲气氛咧真系，而家咧历历在目。 系啊， 真 系杭州好靓噶。 系啊，咁啊多谢阿张明敏啦，因为张明敏嗰阵咧喺呢一只我的中国心咧，就已经将个香港嘅中国心咧带入去中国啦。咁啊真系好初期嘅时候。 系啊，1980几年。 初到点咧？我仲记得咧嗰、那个市长啊，咁咧佢话，唉，我好辛苦啊，点解啊搞个演唱会？系咩？唔会噶，而家就唔会啦。以前咧，原来佢一啲器材都冇。 系啊系啊， 佢仲要咧特别咧就飞落嚟香港咧，去琴行嗰度咧买啲器材运翻上去。你谂下几大件事？你谂下几耐？ 真系。祖國的變化真的 真 係 帶得快，好驚人。我哋有幸咧就見到即係呢一個即係一個時代的變遷， 冇錯， 真係親眼歷歷在目。好啦，咁今日係父親節啦，我頭先都講過啦，今日特別嘉賓除咗張明敏咧，有佢嘅兒子張仲華。咁當然啦，一陣間不如咁樣啦，不如阿仲華唱先啦。 好啊， 好唔好啊？ 好好。 仲華嗰啲感情就都係拍拖感情，就唔係撐艇咁老土噶咯。 佢哋而家唔使拍拖噶啦， 係咪啊？ 唉，好閃電， 仲華 仲 華 嘅。 你以前拍拖點拍噶？即係唔係撐艇啊嗰啲噶啦嘛，係咪啊？點樣先拖手仔噶？ 坐飛機。 唱歌咯，可能係咪噶？即係唱 K 就得噶啦，興唔興噶？即係喺你喺香港。识女朋友呢位中国咧，应该大陆咧， 佢好似各地都识噶喎。 系啊，佢唔识答就我知道佢系，原来佢有几款，唔知我问得唔好 ，sorry 啊，阿仲华，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问错咗，应该 唔系嗰阵时，记得都系听啲朋友讲咧，都系兴唱 K 嘅，都系 唱 K， 唱 K 睇戏咯，都系 系噶， 都系睇戏唱 K 嘅，系啊。 咁啊，初初始终都系初初嘅时代，几先进都要经过少少阶段嘅。呢只歌喺 K 嗰度啱晒啦，你整只就当而家嗱，时光倒流，当你当年嘅女朋友，你带佢去唱 K， 然后佢咧就情深款款望实你，你唱咗咩歌俾佢听咧？ 啊，咁啊。情人送给大家。 再度暗中淌泪，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盼望你别再让我尽背负太深的罪，我的心如水，你不必知罪。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长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盼望我别去后会共你在远方相聚，每一天望海。相对，盼望你已然没有让我别去的恐惧。我即使离开你的天空里，哦，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 睡。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长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多少春风秋雨改，多少崎岖不变爱，多少唏嘘的你在人海。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是长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 张仲华几着数啊，明敏佢哋。 吓 嗱，佢阿做系有着数，靓仔啦。咁啊，就算唔要靓仔，我净系唱歌，就唱咗情人俾佢听，追佢，点会追唔到咧？系咪冇得追唔到啦，冇得输、啊？喺卡拉 OK， 如果第一次咁样望晒佢唱只情人送俾佢， 如果以 Albert 呢个理论嘅话咧、嗯，就真系冇得弹啦。 但系咧呢、這个嗱，系啦呢个呢、這个呢、這个理呢、這个理论咧就系课佢嘅啫。貨你呢我唔係好 sure， 我唔係好肯定。即係其實我同你嗰個年代係真係個個都係差唔多。就點呢追女仔難嘅。唔知點解你鍾意嗰啲多數都係啦，多數都係。 我好似冇女仔，唔係我好似我唔使追女仔喎。 人哋追你嘛係咪你又想。返到阿仲華問下媽咪睇下係咪咁樣。 即刻問即刻問。 即刻問添。好啦喂其實咁以前我哋嗰個年代呢我唔知道你係點呀但係我哋個個都係咁。追親嗰啲呢就變成要唱七十年代最流行嘅，你知唔知點解佢歌咁流？ 多數都失敗嘅， 多數失敗，所以呢個負心的人咧就紅遍全香港，個個男仔都識唱嘅。 咁啊 係，係咪？誒嚟啦喂， 我嚟我嚟唱。唱 殷红的唇，我让热烈的吻，也不能留住负心的人。难道说你是草木，不能够教你动心？爱你也深，恨你也深，整日里磨来恨。我会恨，我会恨，我会恨对你痴心啊，负心的人，负心的人。 真系谂翻起，一学眼泪哦。 一滴清泪，一颗破碎的心，也不能换回远去的人。往日的海誓山盟，像春梦一样的无痕。爱你也深，恨你也深，从掌中摸。伤身不知暗藏身，我会恨，我会恨，我会恨浪费青春啊！负心的人。 心的很，到头来剩下我一个人，盼望你早日归来，摸索着无尽的身份，爱你一生，恨你一生，将你心挖我心才子，想你一生，我会恨，我会恨，我会恨到如今，啊，负心的人，负心。 我相信張明敏咧，頭先聽你嗰種情懷咧，直情係真情流露到咧，啲好多個負心的人啊，係咪啊？ 梗係啦， 幾多個啊？ 好多， 好多啊，先至最後成功嚇、 yes. 就有咗張仲華。 多謝多謝， 真係犀利。頭先嘅歌咧，就真係七十年代咧，即 係 啱啱我哋開始學唱歌嘅時候咧，紅遍全香港，差唔多所有嘅台灣歌手，無論男女都唱呢只。 冇錯。 負心的人，第一個鐘已經係接近十點鐘啦。新聞後，我哋繼續有張明敏、張仲華、父子，一陣間見。 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天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得巴船秘技。 我是跟你继续谈的马俊伟， 我是彭永仪。马生啊，你爸爸有没有教过你一样一生都会记得的东西？ 我爸教过煮一味餸叫做菜脯煎蛋， 很简单的， 就是简单才好味嘛。菜脯要切得细粒，鸡蛋要发得够滑，越简单的餸呢，其实只要你用心煮呢，都可以非常好味。我们不一定要吃贵嘢的，知不知道？ 知道。 无论你的巴厨秘技是什么，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都祝各位脱洗好吧，父亲节快乐。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 Hello， 我是康子黎，我在手表这套戏里面，我是做袁家宝的妈妈。我想跟香港的年轻人讲四样东西。第一就是做事都要有一个好的心态。第二样东西是纪律。第三样东西是坚毅。另外一样东西是增值。如果你可以做到这四样，其实你做什么东西都可以成功的。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出发2022，6月25号起，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0日。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仲系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母亲热心天父爱，更 心牵生长到天，和困凶险我不怕过，总赞春恩方似湖边大海洋，唯愿你我下唇祝福相亲康泰，父母亲热心天父爱，甘心献身像道歉，我困空险我不怕过， 这个歌咧就是桥啊，我非常之喜欢，亦都非常之欣赏啊。Vince， 我哋嘅靓声琴手嘅歌曲叫做桥，桥就系父母亲啦。多谢晒 Vince 同我哋唱咗桥啊。咁啊，因为今日系父亲节啦，咁所以呢个歌当然系特别送俾全天下嘅父亲。讲起父亲节咧，张明敏咁啊。我在聊天之间或者甚至在节目在电视台都会跟你聊到就是你妈咪啊、你的家人啊，为什么你会之后那人会啊，为什么你会唱国语那么好的，就是哦，原来妈妈呢是华侨。 是啊，是啊，我妈妈是 讲国语的。 对，她也讲乡下话，就福建话。 是吗？ 哎呀，都讲福建话 都得。那你识不识啊？ 我好遗憾，系识听唔识讲。 哦，识听。 咁啊，仲话咧，基本上就唔识听唔识讲。 梗系啦，因为屋企仲话我屋企喺屋企，爸爸张明敏同你讲咩话嘅？多数 讲双语，哦，普通话、广东话， 即系细个都系咁噶啦。 冇，唔系细个就广东话多，但系逼我听普通话歌。 哦， 佢唔准我听广东话歌噶，佢话地方语言。 哦，而家唔系啦， 其实 改咗啦。 其实咧，其实你应该感谢我，因为我觉得咧，就系、是、每一个家庭里边咧，佢其实好多元化嘅，即系如果佢有乡下话，或者佢有国语，或者系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如果佢系有一种学几种语言嘅话咧，系非常好嘅。 我好认同。因为咧，小朋友咧一张白纸嘅时候咧，你以为佢哇，你又搞乱晒。但系如果你清清楚楚，一系就讲晒普通话，一系讲晒国语，即系佢讲晒粤语，讲晒英文，咁咧佢就识分嘅时候咧，佢就三种都会讲得好噶啦。 冇错， 因为你唔使惊佢学唔到，因为佢翻学佢就自动会学英文噶啦嘛。即系如果佢读国际学校，或者佢读嘅香港学校，佢都识讲英文嘅，即系佢识讲广东话嘅一定嘅。咁啊，所以你喺屋企如果能够同你讲普通话咧。就你大过咗之后就唔使慢慢再学。 其实佢咧有少少唔记得嘅，我边度会识同佢讲国语咧？ 点会唔识啊？你会唔会就我都想问你，即系你有一排有一长时间喺大陆噶嘛？ 对， 咁会唔会久而久之唔记得咗广东话点讲？ 其实咧，佢细个成长咧，真系我真系一个月咧，即系见可能见 系 一几次嘅啫。 系。 咁所以咧，就係佢可能佢心目中咧，爹哋都係即係出外跑嘅。咁所以國語，咁但係其實我知道咧，我自己國語係好差嘅，就即係唔係咁即係 點會咁樣講咧？ 真係嘅，我喺1984年有機會入到大陸，由中央電視台跟住全國行嗰時咧，我先知道咧，原來講國語係 要一个气氛嘅，即系成个社会嘅氛围嘅，咁逼住要讲，咁所以喺嗰个阶段里边练翻嚟嘅。 咁呢一定啊，一定。 咁我谂啊，仲话咧练国语咧，都系喺由十八岁大学毕业之后就喺內地就工作， 先至開始， 先至佢有基因，有個國語，然之後佢喺嗰度發揮咗出嚟。 係啦，因為要學你話齋，要有個氛圍，即係仲要係深入嗰個文化，你了解咗嗰個當地嘅文化，可能佢喺北京同喺上海講國語都唔同嘅，係咪？ 有啲分別嘅， 係啦， 地方或者啲口音嘅， 係啦，口音又有，同埋佢哋講嘅用語咧都可能唔同， 字眼詞 都唔同。 嗱，所以 Albert 所以我咧自己咧，我就喺1985年之後咧，我就翻內地，跟住就落嚟香港咧，我都係主力一路都係希望咧社會係要推廣普通話嘅，因為確實我依家今時今日咧，我都係好想咧係推廣普通話嘅，因為。即系我哋成个香港嘅教育等等，如果有普通话，我哋自己感觉到咧，个氛围又唔同。 系啊，咁其实我觉得应该咧系普通话、国语，即系国语啦，即系同埋粤语同埋英文三种。而家已经唔系粤语，好在咧已经唔系地方语言啦。联合国已经成立咗，你唔知道咩？已经系成为一种 language， it's not a dialect。 Yes， 已经定咗啦。因为同埋我哋已经超过1亿人系讲普通，即系讲粤语。咁所以咧，粤语咧系一定，我自己觉得系唔可能，即系会荒废嘅，唔可能荒废嘅，唔可能啊，冇可能。因为呢一种其实如果你讲历史咧， 即系 粤语更加比， 即系等于潮州话啊嘛。 系啦，唔系粤语咧，粤语尤其是咧唔同嘅，佢系嗰个文化同埋个历史咧系更加深远。所以咧，如果念唐诗咧。你用語念 有啲押韻係 一定要，你用國語係念唔到嘅，唔好聽嘅，因為以前係講呢啲話嘅，唔係講普通話嘅。不過普通話係實在太成功啦，實在太成功。 不過頭先諗翻起有樣嘢都想分享一下，其實都細細個都唔止一個月見一次嘅，因為我記得以前細細個咧靠我成日咁。努力练游水就是因为希望爹哋咧可以喺我游水比赛咧，佢就好中意睇我比赛嘅，咁啊同埋会帮我录 video 嘅。咁、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即系父亲节可以分享一下嘅一个、 哦。原来咧佢把口咧有啲懒系严父咁啊，好唔理啦咩咁样，但系其实佢都系一个好。 唔系，如果你又讲起游水咧，或者讲起成个屋企咧，其实最感恩咧就系妈妈，妈妈咧就由一年级开始陪你游水，陪到你咧系中学。正所謂咯，即係好好嘅。 係啦，咁你爸爸咧就有一雙草鞋咧，就擺喺佢個鞋櫃上邊。 哦，呢只歌咧 係對我嚟講都好重要噶。 呢只歌對我嚟講係非常重要嘅，因為點解咧？爸爸的草鞋就奠定咗張明敏校園民歌再升一步啦。呢只歌叫做愛國歌曲啦。 係啊， 因為爸爸的草鞋裏邊嘅內容咧，依係台灣嘅校園民歌。台灣校園民歌咧，好多年輕人大學生都係記住。中國嗰個內戰同埋中國嗰、那個俾人侵略嗰、那個戰爭嘅場面嘅， 所以呢只歌係好有意嘅。我諗大家要用心聽一下啲歌詞咧，就原來我哋經過咗好多即係中國嘅地方，亦都經歷咗中國嘅歷史。爸爸的草鞋啊，張明敏香港嘅當年嘅代表作。 爸爸有雙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许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草鞋是穿，爸爸是帆。奶奶的叮咛在漫长，满怀少年时期的梦想，充满希望的起航，起航。船儿行到黄河岸，厚厚的黄土堆上船。来停泊青沙和沼恩，天明遥遥山海关。草鞋是船，爸爸是帆。 奶奶的叮咛在漫长，一股理想的惆怅掩满腔，蓦然回首又要起航，起航，一路跋涉到江南，东亭湖景无暇看，眉山下好荒凉，不堪回首泪暗叹。草鞋是穿，爸爸是翻，故国的叮咛不敢忘，强人无奈笑别的悲怆，信誓旦旦又将起航，起航，穿了行到澎湖湾，躲了妈妈来潮江，深情款款撑起疲惫的帆岸，又冲破了许多风浪，草鞋是船，爸爸是帆，远远的故乡在召唤，满载半世纪漂泊的沧桑，远航的船儿快来靠港，远航的船儿快来靠港，靠港，远航的船儿快来靠港，靠港。 名曲一首啊， 爸爸的草鞋， 草鞋咁啊，当年啊，台湾咧有一个 singer songwriter 一个创作嘅歌手咧，叫 叶 佳秀， 佢写咗好多歌。 咁但系呢一只嘅，好似佢唱咧就唔系叶佳秀唱先，好似有另外一个嗰个叫做 有好多歌手唱啦，费玉清都唱过， 费玉清后来咧 系啊，费玉清唱过。 咁当年咧佢有好多啲校园伙伴嘅。 其实我觉得 Elvis 学以前嘅歌嘅，因为一个版权嘅问题咧冇啊，所以大家都互相唱。其实我觉得流行咧。就是因為咁樣而開始， 好在要啊！如果唔係咧，你唔會將呢只歌喺香港唱紅，即係帶埋入大陸， 係 啦。咁啊，真係啊！喺嗰啲當時嘅大陸都覺得，咦？喂，呢只歌竟然係台灣嚟嘅，咁即係好奇怪。咁但係其實就有啲老兵咧，就真係嗰種情懷咧，就由葉佳秀嘅手筆咧，將佢嗰種情懷寫咗落只歌度，非常之有歷史。氛围嘅一隻歌， 冇错冇错， 叫做《爸爸的草鞋》。多谢阿明敏， 多谢。 咁啊，阿明敏个仔啊，仲华啦，咁啊，佢都叫你仲华个屋企啊。 系啊，都系 啊，系啊，系啊，好亲切嘅一个名字。 因为呢个名咧，我好介绍自己啊，即系有个故仔嘅，其实都好容易， 好一句讲晒啦，系啊。 咁我个名咧就系叫歌颂中华。 哦。 咁面上我介绍嗰阵时，都系即系啲人就比较深刻噶。 咁啊，非常之好啊，尤其就喺中国唱歌添啦。 我成日话我爹哋系将我唱咗出嚟嘅，系。 喂，阿张明敏，你系咪改名嘅时候系你改嘅系咪啊？ 是我爱的， 即直情讲， 其实我就84年结婚啦，咁就85年就即系去到内地啦，咁但我就亲切咁样睇到内地好需要我哋海外嘅华人一起努力，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佢提升。 系 将佢嗰个经济提升又好，将社会环境将佢，总即系我觉得，以前系好落后啊。 系啊， 咁所以我觉得我哋一定要唱好中文。 你系第一个啊，即系一个香港嘅歌手咧。 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我有小朋友，有小朋友， 即刻改个名叫中华。 中华， 哇，好啊。咁啊，中华今日咧就即系坐喺爸爸面前啦，喺父亲节嘅时候，讲下你即系父爱，用只歌嚟讲啦。你覺得是怎樣？ 其實很簡單的，都係 係好簡單嘅，簡單到就是我愛你 嚇， 就咁樣簡單。 愛很簡單， OK， 愛很簡單。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似是非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哦，说你也爱我、哦、I love you， 永远不愿意 baby 失去你，不可能更快乐，只要能在一起，说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哦、I love you， 一直在这里 baby， 一直在爱你、哦、I love you， 永远都不放弃这爱你的权利，借着我的心倾听，听我说着爱你。Yes, I do。 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亲人应该报，应该摄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旁轻弹曲韵梦中诉，长夜空虚怎冷，夜半幽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识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忆亲旁轻弹曲韵梦中诉，长夜空虚怎冷，夜半幽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父亲在天堂， 我都是， 我们一起送只歌给他， 没错， 所有在天堂的父亲，父亲节 快乐 快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公布第六届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任命，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率领新一届政府主要官员见记者。他形容新班子具多元背景，团结忠诚，将会积极有为，提升施政效能。李家超解释，以陳國基出任政務司司長，因為對方熟悉政府運作，涉獵的範疇廣泛，人際關係良好。他又感謝現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安排政府換屆交接工作，形容現屆團隊是好夥伴，亦都是良師益友。本港新增1276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其中本地感染个案占1161宗，医管局呈报多两宗离世个案。再多三间安老院社呈报个案，其中沙田赛马会、善宁之家一名物理治疗师同院友确诊。另外，警方行动部群组再多一人确诊，累计23人受感染。卫生防护中心话，感染数字同传播链不断增加，预计升势会持续，但肯定不会回到第五波疫情高峰时的水平。英国铁路、海运和运输工人工会计划今个星期二和四以及星期六罢工三日，抗议薪酬加幅未能跟上通胀，预计超过50,000名铁路工人参与，将会是30多年来铁路系统最大规模的工业行动。 工会秘书长话，佢哋只系寻求反映生活成本上涨嘅加薪幅度，但系铁路营运商嘅报价远不及此。有铁路工人话，喺通胀不断上升嘅情况下，佢哋嘅工资实际上被削减。运输大臣夏博斯谴责工会拟定中嘅罢工行动系重大错误，将影响民众前往医院就医、参加学校考试同埋翻工。对于有意见认为政府应该介入事件，夏博斯话劳资双方应该谈判。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天晴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Hi， 我叫郑子成，好多人听我个名字就话我有阴谋，不过呢啲都系世人对我嘅误解。真实的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2022年难民议题再次受到世界的关注。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数字，全球被迫逃难的人数今年首次突破1亿，当中包括埃塞俄比亚、缅甸等地的难民。 而今届举办的慈善难民电影节，就以每个人都有寻求安全的权利为主题。我们听下联合国难民处香港办事处处长梁怀仙女士的介绍。 每年6月20号的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处都会举办慈善难民电影节。来到第15届，我们精选了一系列的难民纪录片、动画和短剧，包括围绕难民儿童和青少年的小品故事，还有关于气候危机这类型全球议题的纪录片。 今届的精选电影包括《绿色巨墙》、《踏破风浪无觅处》、《漂流》、《罗兴亚故事》、《安身梦乐园》、《飘荡青春》以及《足球小将迎难上》，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每套电影都用不同的角度表达出为难民和其他流离失所的人提供安全和人道援助的重要性。其中一套叫做《足球小将迎难上》，讲述两位来自叙利亚的难民青年，他们逃离去到约旦难民处之后，如何得到庇护和追逐他们的足球梦。这套电影不单止是记录紧有关两个男孩的热血梦想，同时都展示了所有难民都有值得拥有安全的环境和给他们发展所长的机会。 第15届慈善难民电影节即日起至7月3号线上放映， 详情请上 unhcr.org/hk/film 查询。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尘世青春转眼白头，时间匆匆流走，共你珍惜今世情缘， 和你三曲轻奏，人世匆匆三数十年，和你相拥怀缅，未怕风霜守我誓言，和你相亲相恋，陪你山边观看把关，情意深更甜美，感激清风吹散手纹，梦你不舍不弃，尘世青春转眼白头，时间匆匆流走，共你珍惜今世情缘，和你心曲轻奏，陪你山边观看白云，情意深甘甜美，感激清风吹散手纹，梦你不舍不弃。 Amazing Grace 的中文版，我们自己独特的版本来的，因为也都顺便送给全天下的父亲一些奇异的恩典，多谢多年的培育和、爸爸讲声。回来二千岭歌再重聚，今晚的父亲节我们找了一对很熟的父子，张明敏和张仲华，咁啊，头先已经同我哋唱咗成个几钟头咯，眨下眼倾下偈，唱下歌，你话几好啊？聚一聚，又吓 咁啊！ 我嗱，我即系同你安排埋啦， 咁啊， 掹埋阿仲华，即系同佢一齐唱歌倾偈。我谂你屋企都少有啦，系咪啊？ 如果唔系嘅话咧，佢又同佢嘅仔咧， 系啦， 佢食饭， 佢自己又有，佢系自己系爹哋嚟噶嘛？ 就我啊，同我老婆食饭， 系啦，各有各都未顶、啊。不过咧就真系一阵间咧，等阿仲华咧又。突然间咧就唔变仔啦，变翻个爹哋，咁、样，然后咧就睇下有啲咩歌曲咧个感觉点。不过而家翻嚟咧，张明敏咧佢就八段咧可以好中意你喺唱呢、這个民族歌曲之前啊，哇，嗰啲情怀咧你特别浓嘅。 我就系即系好，我点解会中意唱歌咧？真系讲嚟讲去咧，都系以前嘅。即係嗰種咁嘅好激情嘅，好柔情啊！一隻歌咧，我就好好中意嘅，呢只係日本歌嚟改編嘅，叫做《天涯芳草》。咁佢其實咧嗰陣時，當時又係成個香港咧唱到通街都係嘅。你一定識嘅， 梗係啦，因為呢只歌係恩尼再重唱嗰只先犀利。 佢恩尼未重唱， 佢已經好紅噶啦，即係如天嗰、那個。 恩尼未重唱，我已經將佢攞去。參加歌唱比賽， 唱國語， 國語， 即係嗰陣如天嘅版本都好紅嘅， 好紅嘅，喺東南亞裏面。 哦，咁啊，其實我真係唔識喎，我真係由恩尼開始識明日話今天。 因為你淨係中意聽廣東歌 咁啊，係啊，嗰陣啲國語歌、就 是，校園民歌，你唔中意我哋真啊嘛， 唔係 你又唔中意青山， 唔係 主真真真， 你知唔知主要？因為我當然我學曬嗰啲，我全部識唱曬，但我一隻都唔。 但你 因為你知點解 震啊嘛？ 因為唔係學你震，我直情唔會唱嗰啲歌，因為嗰陣我哋揸住吉他唱英文歌噶嘛，點會唱國語歌咧？ 所以你話我哋好老土噶嘛嗰陣時？ 又唔係老土，我就走去做暑期工嘅時候咧，我廠裏邊嗰啲姐姐咧，全部唱曬呢。啲歌噶，我都识噶。 嗰个年代咧，系姚苏蓉， 系啊，姚苏蓉、青山， 真系好犀利。我好中意佢哋嗰种感觉。 好啦，我哋而家当正咧，就去咗呢一个旺角咩话？ 旺角爱群歌剧院， 爱群歌剧院嗰度，几多钱一张飞啊？喂，张明敏，有冇印象？ 我记得 我記得是幾十蚊啦，我 幾十蚊， 三四十蚊啦。 哇，有杯嘢飲下添， 係啊。 咁啊，聽啊，第本來咧就聽啊， 喂， 葉蘇蓉嘅 咁樣， 點解而家張明敏出嚟？ 阿伯，你嗱，我唱國語，你唱廣東啦，好嘛？ 你唱咗先啦，我唔知識唔識跟啊。 灯光暗淡，落尽更惨，天下的烟絮哪里有不散，就在今晚。今夜的雨和梦，今夜的风寒，历经深深也漫漫。明早海阔天空，乘坐我的一春风，我祝你锦绣前程如彩虹。天涯芳草，何处不相逢？忘了我吧，只是一场梦。 明日话今天， 系真系大家全香港都好熟，因为呢只歌咧，当年系香港电台嘅十大中文金曲之一。 迎面有几多变迁，谁知道边一个先？这里高山，那里沧海，在那天边两片，实在系话变就变，如浮在乐趣千面。前面有千变万化，不会睇见。命里系注定从前，梦境系一片胡言，唯有我永远面对目前。明日或今天，昨天亦提到，想到旧年。 是不是这样转法？ 有些真的， 我特登为你而真的。 这样才似的。 好，我们回去国语版，歌名就叫做《天涯芳草》，原唱是余天，我们香港是张明敏。 灯光暗淡，路尽更惨，天下的烟絮哪里有不散，就在今晚。今夜的雨和梦，今夜的风寒，历经深深也漫漫。明早海阔天空，乘坐我的一春风，我祝你锦绣前程如彩虹。天涯芳草，何处不相逢？忘了我吧，只是一场梦。 不是应该是 只是一场梦？ 怎么样？ 非常好，谢谢， 谢谢， 谢谢 张明敏， 谢谢，谢谢 张明敏啊，张明敏啊， 佢哋咧成日咧 个张敏 搞错晒， 调转咗明同埋敏啊嘛，粤语啱啱调转噶嘛， 敏 敏啊嘛， 成日都搞错咗， 冇问题。 有一次我喺出香港电台嗰啲 show 咧， 系啊， 嗰啲即系司仪啊，即系 讲 你知咧嗰阵时。香港电台如果攞冠军都是跟香港电台唱很多球场啦， 啊 嗰啲咁，咁佢哋我啱第一次我记得张明敏小姐， 咁啊唔出奇喎，如果冇见过你真人咧， 哇基本上有 又敏啊嘛，仲唔系 小姐，咁我都唔知出唔出去好咁嘅啫， 咁你应该如果你俾我嗰个钉子脚咁啊，慢慢行出嚟都几搞笑啊，不过。张明敏呢个名字已经系成为咗我哋香港乐坛，甚至即系中国大陆乐坛咧，一定最重要吓，其中一页，哇，真系写咗好多嘢上，写唔晒，好多歌名喺里边，《天涯芳草》加呢一个《明日话今天》，两首名曲 加埋一齐。好，跟住今日咧，我哋就即系当然大家都知道啊，张仲华咧，张明文嘅公子咧，其实亦都系爹哋嚟嘅，用一个年轻嘅爹哋，英俊嘅外貌，喂，老老实实喎，张明文， 系 佢咁英俊，唔系好似你。 咁我即系多谢我一半啦， 系啊， 因为我一半咧，我一半咧就同你个老婆都差唔多，不过你哋高版，我哋中版， 有啲咁分 都好靓 嘅，所以有个咁靓仔，有两个酒粒添，佢而家有少少怕丑，竟然， 好多谢，好多谢我另外一半嘅， 即系有爹哋有 uncle 喺度咧，就真系有少少少少尴尬， 含蓄啲， 含蓄。咩歌名啊，仲话？ 咁啊，整首节奏快少少， 系咩？ 就望月 哦。 浪在叫，雪正飘，月似镜子，天上照。路正长，酒中摇，任那孤单心会少，情逝了，爱已消，翱翔故高清月宵。若听到我的话，愿诉心声可醉掉，在这黑暗中悠悠独照。你应知一切的奥妙，但你不作声，不照料，任你我各自困扰。哦，你会否听到呼叫？为戒指深度破晓，你会否听到呼叫？在变，愁与扰，面似坦率，心在笑。双手长，尾巴摇，径向天空被折腰。情共爱也烟消，俗世只堪风月照。洗不清，擦不掉，是那斗争的浪潮。在这黑暗中悠悠独照，你应知一切的奥妙，但你不作声，不照料，令你我各自困扰。哦，你会否听到呼叫？为戒指深度破晓，你会否听到呼叫？哦。静飘，月似镜子，天上照。路正长，酒中摇，任那孤单心会少。人在世，四方飘，就似根本不重要。水花中，镜中月，谁来到我风雨桥？就算哭笑中，豪情未了，始终。消耗掉，让我举这杯再兑现，就算这世情难了。哦，你会否听到呼叫？为戒指深度破晓，你会否听到呼叫？哦，你会否听到呼叫？为戒指深度破晓。你会否听到呼叫？哦哦哦哦 对， 晒张仲华之余，多谢晒 Vince 嘅 piano 同埋阿坚阿坚爷嘅 好坚 啊，好坚嘅 好坚好 坚 keyboard 呢只歌系当然大家都好熟悉嘅张学友嘅《望月》啊。阿仲华，你即系我真系唔系太清楚你入行唱歌嘅时候咧 啊，冇冇啊，冇入行， 冇入行咩？有喎、啊，喺好多演出喎，喺上海啊，喺北京。 唔系，冇，佢从未揾过一毫子唱歌方面。佢真系好中意唱歌嘅。其实咧，就系、是、我记得佢喺香港读完即系中六嗰年，佢我就话你系喺边度读书？你想去边度咁？咁我当时问佢，佢我想送佢去北京音乐学院读，但系佢拒绝咗。咁、哦、佢自己去咗澳洲读。 哦，点解？点解？唔好意思先，夹住佢老豆先。啊，仲话点解拒绝咗？点解要唔中意去北京？ 唔系嗰阵时咧，咁其实即系爹哋中意知道我中意唱歌啦。咁、啊、但系佢有时有个概念不断灌输我，就系话你一个兴趣咧，如果作为一个事业嘅话咧，其实咧你会个兴趣会消失嘅。咁嗰陣時佢同我咁講，咁然之後咁咁啱，我堂哥又話去澳洲讀書，咁、哦、所以就跟咗堂哥行 咯。哦，一齊去啦， 一齊去一個照應咁樣，咁所以就最終選擇咗係去澳洲讀書。 咁但係讀完書翻嚟啊，明敏佢又入咗去北京喎。 佢就喺上海做嘢。 哦， 咁上海做嘢咁一路，我先知道發覺原來我仔咁中意唱歌。咁我都覺得。咁如果佢 keep 住有興趣，我梗係好啦，開心啦，係嘛？ 嗯，咁即係而家唱歌咧，就當興趣就玩下，又可以錄下唱片啊，同你係咪又可以即係都有喺登台唱下歌咁樣啦。 佢有㗎，佢有佢，其實係幸福過我好多。咁佢中央電視台又出過啦， 係啊， 春節晚會又出過啦， 係。 咁上海東方衛視啊、杭州啊嗰啲。嗰啲台裏面啲嗰個都幾鍾意佢嘅。 係囉。 因為佢都佢喺唱歌裏面唔係好好，不過呢就係我覺得佢都 好好。 有少少感情囉，我覺得係啦。 少少。嗰啲父親都係通常呢都係冷漠啲嘅。其實唔係冷漠，即係佢內心就好熱嘅。係咪呀，即係佢外面呢就即係嗰口好硬呀。成日可能有個款係即係嚴父款啊，係咪咁啊？仲話 唔係都係出於保護嘅啫，即係佢唔想人哋對一個期望太高啊 嘛。唉，不過咧，即係 我希望我希望我哋香港嘅青年都好啦，或者我哋係即係如果要做一樣嘢，要認真啲，學習好啲，因為競爭好大嘅其實。 唔係，我覺得就咁啊，即係甚至乎係就算做咩都好，又入咗去住，即係變咗咧喺澳洲又得。在香港又得，啊，在中國大陸又得，咁其實即係有一個年輕人，我覺得多啲俾佢體驗，去邊度咧就最，因為我都係咁樣鼓勵我下一代， 嗯， 啊，總之你去邊度咧，你就自己好似喺度生活咁樣， 嗯， 即係甚至乎佢哋喺美國讀完書咧，我都會 send 咗佢哋北京學， 係嘛， 佢哋有興趣啊，學普通話 ，OK， 啊，佢哋唔識啊嘛，咁我就好擔心佢，咦，你唔識講普通話啊，唔得嘅喎，中國人嚟噶嘛，即係咁，即係就算唔係學嗰個語言咧，你去嗰度生活一輪咧。已經可以吸收到好多， 個氛圍 應該氛圍唔同嘅，咁所以今晚又有另外一種氛圍啦，就喺香港唱歌啊，仲話咁啊，喂，不如咁啊，有而家咧有時間咧，阿張明敏咧就我覺得佢已經開始咧唱得即係好少唱歌，佢話啊，咁但係咧即係除咗表演啦，除咗上電視啦，咁平時咧好少咁樣，好似今晚咁嘅， 好少 係好少嘅， 好少好少。 不如你唱翻你即係好自己情懷嗰啲，今晚你可以盡情咁樣享受啦。不如呢只歌叫做哇，你摆咗个歌词哦，雨天系咪？ 又系雨天嘅。 我需要安慰，大家一齐安慰一 下。我为谁在流浪，为谁离开我的家乡，含着眼泪尝尽风霜， 只有你明白，姑娘。用什么能治痛苦？用什么能医创伤？满怀的血腥酸恨，我又能够向谁讲？哦哦哦哦哦，你就是我的希望，姑娘，美丽的姑娘。想奔想康庄，遍地荆棘把我刺伤，需要你安慰，姑娘。用什么能治痛苦？用什么能医创伤？满怀的血腥酸恨，我又能够向谁讲？哦哦哦哦，你就是我的希望，姑娘，美丽的姑娘。 即系咧，我听下张明敏唱 《遇见》 嗰啲歌曲咧，诶，你而家唔需要 好老土啊嘛？ 唔系啊，唔系真系好投入，同埋嗰啲 mood 啦，我哋叫做即系嗰啲情绪啦，好鬼。 我觉得呢个多谢咧 fit 得好紧要， 即系日本嗰啲演歌。 系啊， 我真系由细至大都听啲日本啲演歌。 其实你又唔系净系听日本演歌嘅， 台湾歌 系台湾歌， 因为台湾歌曲 全部系抄佢哋，即系跟足嘅。 其实仲有闽南话嘅歌曲。 系都系 一流， 闽南话都系呢啲歌嚟噶。 可惜我就冇，即系我系福建人啦。可惜， 系 我唔识讲， 净系一，但系净系识唱我拼才会赢咪得咯。佢哋歌可以一曲走天涯噶，全个福建、全个台湾走匀晒，全香港都走匀咗晒。 系啊， 系啊，即系仲有咧，阿仲话你契爷唱嗰啲歌好叻嘅。佢听住噶啦，佢话11点嘅新闻报道后，我哋还有2000岭歌仔程序，张明敏负责。 要减少消耗天然气，必须减少以天然气发电。形容决定痛苦，但系不可或缺。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以机组维修为由，宣布减少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嘅输送量，但欧盟官员认为莫斯科嘅决定系基于政治考虑。德国政府已经设法将俄罗斯嘅供应天然气比重由俄乌战事爆发之前嘅55%减至35%。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中后期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期。 因为几混和，体内早已形成伤脉，所以仲有一次重塑先体嘅机会。林浩清于是随住佢嘅气息，找到转世嘅几混和，并耗费半生灵力帮佢由九尾狐妖重塑人形，并赐名阿纪。 国剧830，预交期，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庆祝香港回归25载， 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绽放新精彩，连串大型项目个个耀眼瞩目，用故事展现香港与大湾区融合新面貌。微电影出发2022，群星用歌声致庆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前新征程上新精彩，港台电视三十日。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童年在那泥路里伸颈看一对沙包戏艺人，摇动木偶令到他打关斗，使我开心拍着手。然而待戏班离去之后，我问为何木偶不留低一丝足印，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从前在那炎夏里的暑假，跟我爸爸笑着行，沿途谈谈来日我的打算，首次跟他喝淡酒。然而自他离去之后，我问为何夏变得如冬一般灰暗，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从前共你朦胧夜里躺于星辰背后，难明白你为何别去，留下空空的一个地球。徘徊悠悠长路里，今天我知道始终要独行。闲来回头回望去，追忆去，边笑边哭喝淡酒。然而就算哭，仍暗思下庆幸，时日在我心留低许多足印。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现仍在心里逗留。 时间到了11:09，我是欧布拉安高瑞强。我们今晚的特别嘉宾有张明敏父子，张明敏和张仲华。刚刚他们的歌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只，在父亲节唱更加 适合的歌。几时录？ 好多年。 好多年， 我都唔记得咗。 喂，点解你啲声即系成日都保持得咁好嘅？ 系咩？唔系而家好啲咩？讲笑系啊。咁啊，不过录音咧，不过录音系即系我嘅兴趣之一。即系我当好似我录音室嗰个情怀咧，同埋嗰个心情咧，就好似平时唱歌咁。即系我唔会谂住我而家嚟录音啊，好新，好紧张啊！我从来唔会咁嘅。 可以理解 啊，咁你听得出咧，我系差唔多即系咁一 t 落去嘅。 对， 我唔系点搏过嘅啊，咁啊，所以我 优秀 唔系，即系、就是、你用国语讲，我就更加即系、就是、好似炸弟唔识听咁啦。最好不过咧喺父亲节即系晚上咧，我哋揾一啲好精彩嘅，即系呢只嘅阿 Lam 嘅追忆咧。林振强写嘅歌词真系好精彩，真系好追忆啊，叫做吓，佢同爸爸第一次饮啖酒啊，倾下心事啊，即系但系走咗啦，爸爸 ，OK， 即系咁，所以 呢只歌， 所以我要同感，你都要，不你唔飲酒啊，你真係好， 係啦，你就 OK 嘅， 即係我咧， 你屋企咧就見到周圍都係，我可以嘅，可以嘅，即係如果興之所至，譬如話係冇揸車，係 係， 咁如果係食飯咧就可以飲少少 ，OK， 如果就咁飲咧就即係好少，好少， 好， 不如而家咁樣啦，嗱。我而家當而家嚟咗你屋企，我而家練習下先。咁、 哦、 你又斟杯紅酒喺度。 好啊。 咁我然後咧就你一路煮飯煮埋飯，你識煮飯我聽過。 我唔識煮。 你唔識煮，你太太同你啦。咁煮咗你件事，我咧就同你個仔出去行一陣。 係。 攞個單車，單車咧喺父親節咧就同平時唔同嘅。平時我一個人踩。 好。 但係父親節咧就要載個小朋友喺後邊。 喺後邊。 仲話。我哋出去踩转单车嚟， 好， 好，同埋我坐我家前边啦，我哋老豆扮演，歌名就叫做《单车》，讲父子情嘅一首歌，父亲节快乐。 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怎会看不到？虽说演戏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以待，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斜，你爱我爱多些，让我他朝走得健壮些。你介意来爱护，又靠谁施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怨我坏，可知我只得你承受我的狂惑。 翻到屋企啦，落车啦，仲话 好嘢， 煮好未啊？ 煮好啦， 哎，好似你一齐食餐父亲节嘅晚餐 啦。先饮一杯先啦， 饮杯饮杯饮杯。 多谢，欢迎你嘅光临 啊，开心啊！咁诶，真系难得嘅，即系所以即系喺尤其喺疫情呢几年咧，可以能够一家团聚， 冇错， 即系本来就喺上海住，阿仲话你喺上海定居咗，基本上。 系之前一直都其实两边走，两边走，咁但系都系讲紧系2009年过咗去，咁、 哦、 所以都有10年以上噶啦。 咁啊，建筑咗个家庭喺上边啦。 系啊，系啊。 你个小朋友而家 都7岁噶啦， 识唔识讲普通诶讲粤语啊？ 而家就因為佢就近排翻咗嚟香港啦，咁、哦、接觸得多咗，咁所以而家都會開始有講，哦、有次有講， 都仲得噶，七歲已經可以隨時 pick up 嘅，可以啊，真係可以隨時講，但係主要講英文多， 但係爺爺咧就即係希望佢都係要 keep 住普通話啦。 哦，普通話你唔使擔心，佢唔可能， 但 係 佢成日咧同我講話。爷爷，就是因为你们在这里，所以我的普通话没有进步，啊退步啦。 咁又唔怕啦，既然佢能够识咁讲啦，即系一来智慧又好高啦，吓。即系其实真系唔使担心嘅，即系成日我都成日同啲朋友讲， 确实是这样的。如果你社会里面的氛围没有的话，那个语言是很关键，你必须要学习投入才行。 嗯， 所以我是很喜欢，很喜欢，非常。这个大家要对普通话的热衷 ，OK， 这个很热衷。 但系而家小朋友佢两边都居住。 但是我告诉你啊，在国际学校的小朋友，而且现在的小朋友的普通话也是非常好的，而且比我们那个年代非常标准，甚至他们很标准的， 系咪？佢哋而家用有即系差唔多普通话，我谂好难噶。 No， 嗱，佢就算教啫。即有堂上啫，但系佢哋喺度讲英文噶嘛？ 对啦，对啦，所以呢，就是如果国际学校就是要么英语，要么是普通话， 嗯， 对吧？那么如果是普通话的，也有普通话的那个学校的。 哦 ，OK， 在屯门里面也有的。 哦，嗯，咁啊都好啊，即系所以变咗佢哋有三种语言都会识。 对啦，对啦， 最后。非常贊唔贊成啊？仲話 贊成，所以我個仔仲未識講粵語，就係因為阿爺不斷喺屋企講普通話， 好堅持啊！啊，呢個張明敏啊，一定要咁啊，即係咁啊啱嘅，都冇所謂。因為咧，如果你話譬如有時啲菲蓉姐姐啊教英文咧，佢可能去到大個嘅時候，啲口音咧有啲有少少唔係最正宗嗰啲，但係阿爺爺咧。張明敏咧，啲普通話好標準。 唔係啊，唔係，其實即係我啲普通話咧，即係老實講啊，即係唔入流啊，即係可以講得到，即係真係嘅，真係普通話咧，嗱，但係咁樣我哋講咧，普通話其實就好簡單嘅啫，你明我明，大家中國人行埋最緊要一個統一， 好多口音嘅其實係 啊，其實冇所謂嘅，係嘛，即係總言之你講。佢明，佢講你明， 係啊， 你佢要聽到佢講乜嘢？ 除非你係做播音啊，或者做啲某個種嘅職業啦。 我是北京中央電視台，中央廣播電視台， 嗰啲真係好標準，即係同埋佢有試考噶嘛。 係啊， 即係我哋普通話台咧，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對啊， 係啦，即係嗰啲係即係超，就是佢唔係就咁普標準咁簡單，而係好勁嘅，因為佢哋考唔知幾多級啊，咩第一級、二級。 如果你把我這些普通話到你們的我們這個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也。不收的 不过不是我间中都去被访问的 真的 我讲粤语不过 OK OK 没问题的我觉得真的没问题 我其实都是有少少尴尬我真的很想学好更好的普通话不如我想去大陆啦 是 那都会在电台接受访问 其实 讲晒普通话的咁但你硬咗头皮讲 其实大湾区呢其实是普通话的区域嚟 嘅。是啦已经是。 因为你广东话你确实真的很合宅的是广东人。 因为他每一个人都懂普通话的已经。咁所以变咗我哋如果在广州 我 当然 是啦我哋要追。 唔使驚如果大湾区呢两种语言最好像个香港人咁。 Yes。 懂晒三种就自豪啦。 当然。 咁头先呢我哋就唱个单车因为好 enjoy, 多谢石日祖。 Thank you. 是第一次同阿细侄唱歌添。 嗯。 喂阿张明敏。 是。 有一只叫做讲起呢个粤语歌呢个个都以为你唔识唱粤语歌嘅。以为。 首先我咪同你 讲。讲咗合唱咗啦即係呢个系首次啦。咁但係其实你有一只好 hit 嘅粤语歌嘅。不过呢我哋香港电台以前呢就真係我觉得。鄉間的小路 是 hit 啲，係啊，即係 hit 啲。但係大隔離台咧， 我是中國人啦，咁啊梗係 hit 啲啦。 但係同一隻碟1979年咧，《難尋舊時夢》咧喺隔離台。 唱嚟聽下先，唱隔離台只歌嚟聽下先。我梗係識啦，我心諗，無論普通話，無論粵語，張明敏呢只碟都係掂嘅。你知唔知道我有播噶？我唔理噶，系啊。 今天他相约相见，重提往日 情，望见远处，见他正徘徊，人在寒风飞花径。想当初，春花开放，春风小雨如同和影，极爱开心欢笑，轻轻消失。到今天，他已改了命共星，难寻旧时梦，徘徊万千冷风多凄境。 又是一隻日本歌曲，有國語的。 抬起头来，一眼望去，夜风照高楼。我要问你，今夜在何处？何处流年逗留？当初春花开放，春风小雨同和影，极爱开心欢笑，终须分开数心声，奈何情难逝永。无言地停步，遥遥望他，更感风凄境。 唱一段啦， 我唔系，我未唱过呢只歌，不过我咧就成日听阿陈豪迪唱。 陈豪迪， 陈豪迪将你只歌攞咗去添，冇有冇问过你啊？ 今天不相约相见，重提往日情。 我跟住你唱， 望见远处，见他正徘徊。人在寒风飞花径，想当初春花开放，春风小雨同和影，既爱开心欢笑，轻轻消失。到今天，他已改了命共星，难寻旧时梦，徘徊万千。冷风多凄境。 哎，呢一只叫难寻旧时梦，因为咧，因为我成日听就系，因为陈浩德咧，佢每一次演唱会咧，佢都会唱呢只歌咁。 呢只歌系德歌嘅专，即系成名作嚟嘅，应该系。如果系香港， 咁佢又唔系，咁佢咧好多佢，你知唔知佢嗰只《纷飞燕》系佢原唱嘅？你估都估唔到啊！佢仲有好多只嘅，不过咧，佢都系好叻咧，就即系将一啲嘅以前嘅原唱嘅歌咧，就用咗自己唱，唱唱下咧，佢就唱得多啦。你因為你又唔唱噶嘛，你喺香港唔出現嘅，咁咪個好多人都以為呢隻歌係陳浩德 嘅 喎， 唔係佢出先嘅應該， 哦， 應該係佢，我唔記得，應該佢出先嘅， 咁可能係佢，因為佢好咗，佢七十年代頭已經出唱片嘅， 係啊， 咁應該係佢嘅啦隻歌，我以為係你嘅喎。 是吧 我咁啊，即系冇所谓啦。原来系你攞咗佢只歌， 流行歌曲咧就系大家一起唱 你头先嗰个即系一个金科即系玉律嘅金即系金句啊， 系 冇版权啊嘛嗰阵。 所以咧，我觉得版权咧有好有唔好噶，即系成日都系呢啲歌，譬如你写咗俾你，咁净系你唱。一個人嘅力量， 唔係咁應該係咁，應該係咧有版權係啱嘅， 啱 咁然後咧啱咗之後咧就然後慷慨啲，誒、 yes. 你又唱冇問題，你又唱冇問題， 係 拎去咁樣先啱嘅嘛，係咪？咁樣咧就係最好嘅， 冇錯。 好咁誒，頭先咧難尋舊時夢，又之後咧就即係薪火相傳啦。 哦， 張明敏唱完梗係要張仲華唱啦。 好， 仲華有啲咩歌你係即係心儀？我想知道啲年青一代，但系又要就翻老豆嗰种情怀，你又假设 唔系？通常如果谂起难寻旧时梦咧，都可能会望住个天嘅。咁啊，望住个天就可能就有首歌就系周杰伦嘅《星情》。 哦，周杰伦出现啦。 周杰倫啊、張明敏你不識咧呢啲歌， 佢啲歌好難唱嘅， 尤其是你咬字咁清晰咧，好難好難學嘅。 乘着风，有人在等天边，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捏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带着你仿佛带着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蝴蝶自在飞呀，花也爆满天，一朵一朵因你而香，试图让夕阳飞翔，带领你我环绕大自然，迎着风开始共度。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十颗连成线，背对背默默许下心愿，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十颗连成线，背对背默默许下心愿，看远方的星如果听得见，它一定实现。 星潮，多谢晒张仲华，将今日嘅音乐氛围咧带翻新少少。呢只歌系即系全晚诶，暂时呢只歌系最新嗰只。 即系我未听过， 你未听过？ 我未听过，因为 周杰伦嘅歌你 即系我哋系落后嘅，其实真系。 唔好话落唔落后，冇嘅，唔好话前，你即系而家。總之，我覺得好嘅音樂、好嘅歌咧， 係 唔分時代。 冇錯， 周杰倫可能屋企話：哇，頭先張榮敏唱嗰只，哇， 咩嚟㗎？ 只天涯芳草啊，犀利！ 咩嚟㗎？ 新聞後再見啦。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 本港新增1276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其中本地感染个案占1161宗，医管局呈报多两宗离世个案。另外再多三间安老院社呈报个案，其中沙田赛马会善宁之家一名物理治疗师同院友确诊，警方行动部群组再多一人确诊，累计23人受感染。卫生防护中心话，感染数字同传播链不断增加，预计升势可能会持续，但肯定不会回到第五波疫情高峰时的水平。国务院公布第六届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任命，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新班子具有多元背景，团结忠诚，将积极有为，提升施政效能。后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承诺将会协助行政长官准确落实一国两制。后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会坚定维护法治。留任财政司司长的陈茂波相信，即使未来面对严峻环境，在中央支持和行政长官领导下，可以推动社会和经济向前发展。港澳办话，新管治团队的组成充分展现出爱国者治港新气象。中联办期待新一届特区政府广泛团结社会各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深信新一届政府以事不避难的精神，着力解决市民关注的经济和民生问题。新一届政府管治团队组成，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形容是务实型的班子。他认为目前适合加入政府的爱国爱港精英人数不太多，新团队仍然以公务员体系为主要骨干。香港迈津研究所总监宋立功形容，新班子并非全部属亮眼人物，是否真正能够做到成绩要时间观察，亦估计新班子磨合期较长。食环署和警方昨日巡查608间餐饮处所和130间其他处所，包括80几间酒吧或酒馆，向7名涉嫌违反每桌人数上限的顾客和一名涉嫌没有符合有关快速抗原测试规定的顾客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又在其他餐饮处所向一名涉嫌没有符合疫苗通行证指示的顾客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食环署话，巡查期间有4间酒吧或酒馆负责人以及一间其他餐饮处所负责人涉嫌违反指示，执法部门已经展开检控程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中后期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日日听风骚，人工系越嚟越高。 日日听风骚，个个都话好好好。 日日听风骚，个个有公开有嘢捞。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下昼1:0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马小强、李丽蕊， 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 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在世间漂泊，孤身仿似浮云，心底里每是春天白金。父母恩千丈，一生把我护荫。有若明灯驱黑暗，念往昔恩义，好比天际似云，开解我赤子之心，为我脱厄运，枕边解我病困，更望神恩多指引。 我哋今日系父亲节，希望如果有即系，好似头先我同阿张明敏咁讲，我哋两个嘅父亲都喺天堂啦，佢哋会， 佢都好开心噶，我觉得 系啊，一定听到嘅，我知道嘅，咁诶。今日就正值嘅父親節，我哋唔係一個悲哀嘅日子，係一個開心得嚟，但係我哋感恩嘅日子。 冇錯。 咁你自己嘅感受咧，我冇聽你講過你爸爸。 其實我對我爸爸都係非常之感恩嘅，因為佢將我哋教育好啦，將我哋教到我哋係為社會裏邊咧係一定要負一啲責任咯。所以我真係為一隻歌就係感恩。咁即係其實。这个社会啊，同埋即系嗰个国家民族都好啦。我觉得我哋都系感谢祖国，所以我喺几年前里面咧就要求自己做咗只歌叫《感恩有你》。因为《感恩有你》不单是对人、对社会、对父母、对国家、对民族，我哋一定系要有感恩嘅心。 所谓国家国家嘛，有国才有家。 送俾大家呢只歌啦，《感恩有你》。我希望阿仲华有呢个成全咧，我哋大家呼吁大家每一个人都应该系感恩。 我们每个人。今天笑容最美丽，国泰民安乐，生活甜如蜜。看看吃穿住行，生活多舒适。想想休闲娱乐，谁能不欢喜？每刻都是好时光，万事都如意。身在福中我知福，我感恩有你。 我们每个人今天要办最停止，风景这片好，心中有底气，走好自己的路，自信又踏实，做好自己的事，谁都在努力。每个人都了不起，未来皆可期。身在福中我惜福，我感恩有你， 感恩有你，感恩有你，见着你就感恩有你，跟着你就知道幸福在哪里。 今天笑容最挺立，国泰民安了，生活甜如蜜，看看吃住住行生活多舒适，做好自己的事，谁都在努力，每个人都了不起，未来皆可期，身在福中我惜福，我感恩有你，感恩有你，感恩有你，牵着你就 唱的感恩有你，真系 感恩有你， 几重的感情喺度。咁啊，今日父亲节啦，张明敏可能又对喺天堂的爸爸唱呢只歌。咁、但系咧，头先又同你个仔仲话合唱。咁仲话唱嘅时候，又好似又感恩有你，又好似向你唱。系咪好多重嘅感觉咧？真系，所以我觉得呢个歌好 solid 啊！最后尤其是， 其实我真系觉得咧， 澎湃。 咁样有你呢只歌，我真系即系嗱，咁样即系回味翻嗰几年咧，香港呢几年，疫情啦，同埋呢个社会啦、政府啦、医务人员啦，好多人最我最需要感谢就系国内好多医护人员嚟到，即系佢哋都。离开佢屋企，带住佢哋嘅勇敢嘅嗰个态度、工作态度、专业嘅态度，嚟到香港，话走就走啦。咁其实我真系好想送呢只歌俾佢哋。 系啊，咁所以我 好感恩。 当年即系当时啦，佢啱啱疫情嘅时候收到你呢只歌，我就睇晒，哇！个个都好激情地咧，即系热泪盈眶地唱咗呢只歌。咁你就负责做即系做大旗手啦，系咪啊？又揾咗好多朋友一齐唱噃。 是啊是啊不是这只是那个何巨兰的。 何巨兰的是啊有另外一首。 咁但咁样有你真的我真的其实我内心呢都是好希望感激的社会感激即是祖国的对我们的支持。 大家是有信心地一路向前行好像现在这个新歌一样叫前就是这么解。好咁样有你之后呢我们今天好感激的。张明敏啦，带埋 系 张仲华嚟。仲华一个当然即系我作为 uncle 咧，头先又同佢合唱咗单车啲父子嘅歌。佢话而家咧，原来咧佢为咗可能为咗我哋咧， 系 就拣啲我哋个年代嗰啲歌。 哦，好啊， 啊佢好嘢， 真系 佢都识唱噶噃。陈百强嗰啲歌佢都识。 哦，咁当然啦，陈百强应该系。 我哋个年代噶嘛，佢太细个，佢唔应该识呢啲歌嘅。不过呢只阿 Danny 自己作曲， 系 郑国江老师嘅歌词。我哋等住幸福的来临。 好， 就快噶啦，通关啊嘛。 系啊，冇错，我哋盼望。 等寂寞到夜深。夜已静荒凉，夜已静昏暗，莫到你再选择人，人亦能选择你公平。愿活半点偏心苦涩， 慢慢向着心里心，何必抱怨？曾令最深是谁人？只愿吻别心上人，糊涂换来一生旅人，何故？明是痛苦伤心， 还含着笑装开心。今宵的你可怜还可吻，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心中永印。糊涂是你的一颗心，他朝你将无穷的后悔，这一生你的心里换爱困。 心上人，糊涂活来一生旅人，何故？明是痛苦伤心， 还含着笑装开心。今宵的你可怜还可吻，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心中永印。糊涂是你的一颗心，他朝你将无穷的后悔，这一生你的心里满爱困。 张明敏， 好嘢，好嘢， 冇听过你个仔唱呢啲歌咧。 我冇听过，我唔知佢会识唱。佢可能系偷偷地学嘅， 唔使点学嘅。我觉得佢好有音乐天分，佢好快佢就会识，真系噶。我一听就会知道，因为佢系咪即系年轻人系咪 musical 啊？佢一听佢可能佢，我谂佢咩歌咧都差唔多识嘅。 系咩？ 系噶，即系如果你就咁学咧。是学不到那么多的 不要那么快的多谢你。 这个叫等啦，那我们现在等等一下，真的不用等了，已经去到尾声添。当然我们等着张明敏再唱《如天》的这些歌曲。这首歌呢就是好像你当年的亚洲歌唱大赛。 亚洲歌唱大赛唯一一只国语歌曲入围。 哇，总决赛。蓝蓝的天。蓝蓝的海， 蓝蓝的天，蓝蓝的海，沙滩上有我在徘徊。淡淡的风轻轻吹来，赶走了寂寞的情怀。蓝蓝的天，蓝蓝的海，沙滩上有我在徘徊。失落的情，失落的爱，这一切我都已忘怀。远处有白色的帆影点沙滩上彩色的贝壳边边，那么渺小，那么可爱，却都有生命的光彩。蓝蓝的天，蓝蓝的海，从今后 霜，不尽艰难，这生命哪里有光彩？蓝蓝的天，蓝蓝的海，沙滩上有我在徘徊。蓝蓝的风轻轻吹来，赶走了寂寞的情怀。蓝蓝的天，蓝蓝的海，沙滩上有我在徘徊。失落的情，失落的爱，这一切我都已忘怀。远处有白色的帆影点点，沙滩上彩色的贝壳边边，那么渺小，那么可爱，却都有生命的光彩。蓝蓝的天，蓝蓝的海，从今后我不再悲哀。不经风霜，不经艰难，这生命哪里有光彩？ 不经风霜，不经艰难，这个生命哪里有光彩？我觉得这歌词好好， 所以我们未来的蓝蓝的天，蓝蓝的海，在我们前面。跟着我们有张仲华，舞之恋。 天边一颗小星星，海边一颗小星星，我虽或应闪匿不定，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闪星星，天边一颗闪星星，默默静卧着闪匿不停，只要暗暗告诉我与你，爱意也会像雾幻，转眼间会失去。你会说你爱我，永远永远爱我，默默落着泪，永不改变，只怕我要说再见，我怕终于一天再也不会再想你。如雾气暗暗盖掩身边的你，像雾里面前幻化不定，无法记起以往那刻，你怎闯进我心里？还是爱着你，曾话爱着你，你永在我心。每次我望着你，每次我望着你，你那眼光中有点带泪。每次我望着你，每次望着你，你那眼中都有我。 暗暗盖掩身边的你，像雾里面前幻化不定，无法记起以往那刻你曾闯进我心里，还是爱着你，曾话爱着你，你永在我心。每次望着你，每次我望着你，你那眼光中有点带泪。每次我望着你，每次望着你，你那眼中。 船船中装满血泪和血汗，不怕风不怕巨浪，勇敢地向前，勇敢向前闯，汪洋中的一条船，为了那坚固的希望，努力闯，克服万难，流尽了多少的折磨血汗。他虽然受尽狂风，受尽风寒，他奋斗，受尽折磨，受尽凄凉，不怕那刀枪，不怕那千万难，就算是山倒山也要闯。 呢一只咧就系啊，张明敏当年咧喺呢一个系咪工人歌唱 工联会嘅 歌唱比赛，就赢咗冠军，于是乎就真系咁样入行啦。 系 啦，就系唱片公司就 汪洋中的一条船。 当年即系本身就汪洋中的一条船啊，后来就变咗一个巨舰向前，而家变咗个航空母舰。航空母舰上面仲载咗阿张仲华。哇！成家人， 再一次感恩，感恩有你 吓，感恩有你， 同埋咧系向所有嘅天下今日嘅父亲节、母亲又日日都系父亲节， 冇错啦， 日日都系母亲节， 非常好。咁啊，所以今日嗰啲歌咧，全部都好有意思。 多谢晒两位 阿 Vince 同埋阿 Kim， 多谢， 感激，多谢各位朋友， 仲有后边嘅朋友。 愿随我一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 张明敏。张俊华，多谢晒， 多谢阿文， 你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多谢晒， 谢谢 ，good night，good night。